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天打冷战不打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 嗯，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一位已经很久没有来我们直播间的，但是属于我们老朋友老面孔的冠文。冠文你好。 大家好，我是光文。 就是感觉 我这低沉， 就感觉他出去 累劈了。 出去干活之前是青年演员，干完活之后就是老年演员。 对，艺术家， 艺术家，对对， 老艺术家， 功勋艺术家。 对，人生历尽沧桑是一个样，这个享尽荣华富贵是一个样。 佛寺， 佛寺，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他帽子啊。挺脏的，这个也就是 是残洗的， 残洗的，那洗不出来了啊。 冠文一直在外面拍戏啊，很辛苦啊，终于现在就是回来了。 我今天都没好意思介绍他是青年演员冠文，因为这次拍戏啊，他主要角色不是演员的角色， 演而优则唱了是吗？青年歌手冠文。 那咱们下半时段呢，唯独完剧本呢，选一点留出一点时间啊，跟冠文一起聊一聊这次出去拍戏的经历啊。 好，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大家好。 嗯，二位啊，今天是已经好久没合作了是吧？ 是是是 啊。今天我们下半时段呢，唯独的剧本呢是《炊事班的故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全男人戏。我们的编辑一看今天来的嘉宾都是男的，来吧炊事班故事，咱们好久没招呼了。就忘了还有王哥。 王哥也是没毛病。 没 毛病， 没 毛病，没毛病， 这不是事。 我们给王哥留一段这个一个笑帽。 笑帽， 笑帽， 笑帽， 还是蛮不错的啊。这个是 半张。 这是炊事班故事比较靠前的一部剧集，就是说当时这大周脚特别臭，然后这个小毛呢就受不了了，然后偷偷摸摸把这个大周这个袜子给洗了。结果呢到大周叫上汁了，开始找这好人好事到底谁办的啊，就反正是所有人都猜遍了，就是不相信是小毛干的，给小毛气坏了，天天晚上给大家洗袜子，洗完之后大家不管怎么猜就是不相信他是干的。哎呦，做完好事一直别人不知道。 对， 那 这么一看这小毛这词儿语言量有点大呀，我下得来吗？不行给我换一词稍少一点的吧。 不点。就这么定了， 直接拒绝了你。 就尾了八区的王哥，下半时段来的小毛 中。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9748万。该剧呢改编自金赫在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九州大陆正值端朝末年，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啊、汉州八部落的后人朔风和叶之间啊，这个家国情仇、争夺天下的传奇故事。而端朝末年，慕云皇族和慕如世家300年的盟约因为一个预言而冰裂。预言说啊，六皇子慕云生执剑则天下大乱，而慕如寒江将成为未来的皇帝。以慕云鸾和慕云德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密谋趁机夺权，为此不惜与邪恶势力合作。太子慕云生不爱江山，不信天命，为追寻真爱宁愿牺牲权力地位。慕如寒江出生于这个世家，长于市井，喜欢自由又想守护秩序，历经艰险磨难终于回归家族。朔风和叶在与慕如铁骑的战斗当中失去了亲人和族人，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诀别、人情的冷暖、权力的碰撞之后，他从一个复仇者成长为铁骑之王。 嗯，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呢朋友可能是这个金河在或者是江南的这个小说的迷啊。 嗯。 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架空世界设计 你听这个鸦雀无声的劲儿就是都没看过。 这是个这个我还真挺感兴趣的，因为当年是02年还是03年科幻世界所出的增刊，从第一集开始呢就这些当时是非常年轻的一些写手 海上牧云记 啊开始来完成九州这个特别宏大的世界的一个架空世界的这么一个构造。 就他们有自己的。 这个我是九州迷啊。 是吧？ 对，九州缥缈， 我只是 九州 缥缈录，对， 然后 里面有什么 海上牧云记，对 啊，河洛， 对对对， 羽人的人族、蛮族等等的，当时是特别早的。那个时候你可能第一部你还没赶上吧？ 我是后面看的 啊， 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是这个九州迷，他推荐我看，然后我就看了，大概我基本上看了有60-70%吧。 啊，那已经相当多了，相当多了。 我觉得就是九州是一个世界。 对，当时有10个左右的作者来共同完成这么一个九州世界的架构，当时真的很厉害。它的风土人情、语言、版图、风土各种文化，当时确实，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特别震惊。我觉得中国也开始有这么一批优秀的作者来完成这样一个架空世界，确实还挺让人震撼的。当时， 嗯，对对对， 现在叫什么叫什么什么玄幻巨制嘛，对吧？ 啊、当时是叫奇幻世界。 是巨资啊！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是4148万。该剧是根据作家赵钱钱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陈小希啊一直追逐着邻家男孩江晨的脚步，并与他19年间共同成长，从青梅竹马到拥有爱情，到错失之后再次牵手的这么一个青春爱情故事。 嗯 啊，陈小希与江晨19年间呢，这个整个的就是一直在相处嘛，慢慢的这个什么腹黑傲娇的天才医生啊这个萌蠢的元气少女啊整个的他这个表现的一种风格呢，就是比较青春俏皮的和幽默的一种方式，展现陈小希倒追江晨这一路上啼笑皆非的日常，记录了青春时光里最美好的心动时刻，将专属于17-18岁少男少女之间的青涩感情呈现出来，带领大家去回忆一下自己的美好时光。就是想想当时可能做了很多事呢，现在一想啊，好像挺蠢，挺不可思议的。但你后等你长大之后再一想，还是挺美好的一段。 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嘛， 对 吧？ 对对对。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呢，叫做《玛丽苏遇上杰克苏》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8万。名字听起来很好吃啊，什么榴莲酥、凤凰酥、菠萝酥什么的哈。 嗯，有点那意思。 哎，这作为一部主打都市爱情的轻喜剧，本剧呢以玛丽苏、杰克苏这样性格夸张、话题性强的人物设定为中心，将几对不同背景都市男女奇葩的特殊经历和恋爱生活呈现给观众，并且呢在一系列光怪陆离、轻松搞笑的互动当中解构属于90后的爱情价值观。而故事呢讲述了18线的女艺人艾玛、金牌婚介顾问牛苏苏、天才美少女励志这三个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命运、秉持着三种爱情理论、生活态度的女人，因为机缘巧合住到了一起，展开了一连串的故事。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禁足少女罗曼史》。哎，这个名字当时听起来好像还是比较好玩的啊。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133万啊。故事讲述的是在男主角严夏的世界里，只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自己的亲弟弟严冬，严夏，严冬漂亮；另一个是自己唯一心动过的女性啊，韦雪。然而严夏对弟弟的爱呢，却把弟弟给宠坏了，而严夏对韦雪的爱呢，也换来了彻底的背叛。也就是说，其实太宠爱对方呢，有些时候换来的并不是你想得到的。那几年之后，严夏帮助自己的弟弟去追另外一个女孩，没想到啊，这个女孩正是失踪多年的韦雪。当年韦雪呢骗走了严夏所有的钱，害了他差点自杀。那严夏害怕这个韦雪像当年伤害自己一样再来伤害自己的弟弟，就假意与这个韦雪呢商量场重修旧好吧。啊，殊不知一次更大的危机正在悄悄的酝酿啊，一个深诡异的身影时刻潜伏在他的身边啊，用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他，也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严夏在与韦雪的这个朝夕相处中，看到了韦雪的善良的一面，回想起当年自己和韦雪经历的种种，对他的恨呢也一点点消失。但是弟弟严冬这个时候却因为失去韦雪而精神崩溃，病情一发的严重，那背后那双眼睛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为大家推荐的下一部网大呢叫做再见偏执狂，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67万。再见偏执狂呢是我国第一部关注人类心理健康的电影，同时也是第一部以动作戏为主导的悬疑电影。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亲如手足的两兄弟李乔和江斌正在 在殊死搏斗，为了争夺一台电脑。因为这台电脑里有江斌死去的女友念念写下的一篇对于心理疾病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论文，李乔却把这篇论文冒名顶替的发表了，并因此而声名鹊起。然而这一切仅仅是表象而已，真相远非如此。影片当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有着偏执狂的病症。念念生前患有先天性精神分裂，江斌在念念死后曾患有抑郁症，李乔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不与外人接触，王恩的存在十分诡异，而小来似乎永远都没有自己的决定。再现偏执狂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引起众人对于心理疾病的重视，通过紧张的节奏、悬疑的片段、精彩的打斗，将人人都可能有的心理疾病这个概念普及开，尤其是像偏执狂这类让人不易发觉的心理疾病，早日发现，正确认识心理疾病，从而有效的治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很多特别成功的人士都或多或少有一点这个偏执狂。 偏执狂，哎，我当时上节目的时候，我听到大夫跟我说的是，成功人士都或多或少有一点躁狂症 啊，就是你特别适合，是不是？轻度躁狂症，真的。 谁说真的？ 刚开始马盘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啊 啊！没有，怎么就轻度躁狂了？躁狂什么样啊？ 重度。真的偏执狂， 跟你拼了 啊！偏执狂，我觉得有些时候他特别较真儿，一件事情必须做到极致。有的 乔帮主 啊，乔帮主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一个。 对对对。 还有当年有一个打了中国六代乒乓球运动员的瓦尔德内尔，他也是、 老板，我天， 对对对，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老板， 特别特别的厉害、 中国人民的永远的朋友。 好，再来介绍一下《浪漫骑士》，请放手。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26万啊！这部剧呢是讲述的是本片男主角这个穆轩是国内著名的催眠师啊，被许多人和喜爱。这个女主角秦爽呢是个营养师，为了帮母亲治病拼命赚钱，结果有一天穆轩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当众爆出他有这个严重的失眠症，穆轩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私人营养师秦爽把这事给抖了出去的、大为恼火，争吵起来，一见面就冲突连连，水火难容，因为合同绑定呢还不得不相处。那谁想到这一天的时间让两个人产生了感情。感情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浪漫骑士请放手》。 可是感情怎么说来就来，这么容易就产生啊？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行，好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先送给大家一个戴荃的大护法吧。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下炊事班的故事啊，来 小帽， 再留一点时间，看看这个冠文如何没当成演员的故事。 什么都看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剧本呢是炊事班故事的一段啊。刚才上半时段已经介绍了，这小毛受不了大周的脚太臭了啊，没办法给他洗了一下袜子，结果做了好人好事呢得不到表扬，大家把这个功绩呢就是啊，就拼死拼活的非要安在别人的身上，死活不承认他干的，他特来气，然后越干越多，越来越得不到承认，就快暴走的那种状态下啊，我们还是听一段原声，截取了其中一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然后共同来找一下感觉。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围读这段炊事班的故事。 臭就臭呗，还呀把鼻子一捏。以前你说我这脚臭，我承认，可今天他不臭了，他说了，今天是用香皂洗的。 用谁的香皂？ 你的。 苍天呀！哎呦，我的香皂洗的怎么了？我说今天我这脸咋真痒呢？这还是香皂，这就是一块臭豆腐。谁让你用我的香皂洗你的脚了？ 哎呀，别闹别闹，多好，芳香臭，快上睡觉。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袜子。 我还以为耗子呢。 大周，这是你不对的，你都跑了一天了，这个袜子确实该洗了。 行啊，回去吧，月底一定洗。 月底？今天几号？ 一号。 苍天哪！ 我袜子呢？谁看我袜子了？ 一大早上你瞎嚷什么呀？那不在你床头上搭着呢。 哎呀，你怎么跑这儿？哎呀，洗了。毛，你闻闻。 我 谁洗的？全沾上俩袜子。 那就不行了，咋的也得是猪蹄儿 啊。香儿，香儿老厚了，人老厚了。 是我洗的。 不是你洗的，你这鼻梁卡大通，你给我装什么高射炮啊？你干嘛？班长 啊， 你洗的？ 我给你洗袜子，看清楚我是谁啊？ 班长。 就是啊，我洗班长我还洗你这个臭袜子啊？我昨晚一夜没有睡好觉， 为什么？ 一直在考虑咱班里的建设问题。 哦，臭美呢？臭，肯定是你洗的。呸！老包，那就是你了。 呸呸！你给我洗满了，快些，你收脏了。 别装了，你不知道是我给你洗了。 你给我洗袜子，你的衬衫你都不洗，你穿了一件，穿了一件，你全都往床里塞，往里边挑最好的那个穿上，你给我洗。 此话有道啊，这件事啊谁都有可能干，唯独小毛你不可能啊。 虽说我俩都是新兵啊，那小毛跟我比起来就差远了。 那是 他是蜜罐里长大的娇生惯养。哎，我蜜罐里长大的咋了？我蜜罐里长大的就不能跟别人洗床臭娃子呀？ 就是嘛， 你们别老用老眼光看小毛，人家的小毛现在是鸟枪换炮，跟以前不一样。 他是反张立坚。 对，他以前是从脏衣服堆里面偷一件干净的穿，而现在一看衣服脏了，不挑了，直接扔掉买新的。 还是老观念看人，真是窝心嘞。 你要能给我洗袜子，我就能给你洗裤衩。 老头， 你想想，你昨天晚上干啥了？ 昨天晚上啥也没干，躺下就睡着了，这就今儿早上了。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上厕所了？还看到有个人就站在这儿，给你洗袜子。你看啊，大周，谁呀？ 江， 哎呦， 江上，这袜子洗得真干净啊，江上哎，哎呀，这叫以前呢，早拿啥玩意儿了？ 你的袜子真不是我洗的， 看见了，江上进步了。哎呀，进步的还挺明显的，江上，这家伙。明明做好事儿啊，让我看见了，人家还不承认，不像某些人呐。 你要是不信是我洗了，我今天晚上再给你洗遍，你看看。 老娘，你得给小王一次血泪工作机会吧。 老高， 你们弄错了，那袜子它真不是我洗的。 虚伪！你是想听大伙天天夸你啊？这假话给他过瘾了。 不是， 不是什么？ 就是你说。多大点事儿啊！你一天故弄玄虚的啊！ 我告诉你，小江，我严重警告你啊，以后不行这样。 你要干啥呀？ 啊！ 你耽误人进步啊！ 怎么了我？ 他得再接再厉啊！给我洗袜子，不是给全班。 那行，这都行。我但是啊，这次啊，他真不是我干的。 你干什么？ 啊，就是这样一段啊，我们截取了其中一段，这个就是小毛啊，这个做了好事之后一直得不到承认，郁闷坏了啊，疯疯疯疯的，我觉得 疯 这个小毛就放哥你来吧。 为啥呀？你河南话说比我好，你来吧。 不，我负责这个一个这个，我负责老高和班长。 其实这两个角色难度也挺大的。 班长你都演好几回班长了 啊， 长得像，主要是长得像。 那咱这样，你把班长和 小毛 那个老高全来了，我来小毛怎么样？ 我把班长和人冠文干什么呀？ 冠文来小江， 行可以、啊，我来老高和班长， 老高和班长行吗？ 咱俩兑换， 我换， 好，可以， 生换呐、啊！ 我终于把这小毛给推掉了。 来，我来小毛，我来就我来， 我来大周和小胡哈。 啊，这个那个口音可能我稍微费点劲啊，但是没关系，反正不就小毛吗？ 小毛， 哎，小毛，来，咱们三二一， 我嘞绝，你嘞绝， 来，冲死了，开始啊！ 好。 我可能不小心就会赶到这个改到山东话去啊，大家不要介意啊。 加油吧， 来，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呀，臭死了。 啥玩意儿臭啊？就 什么臭？就是你那个猪蹄子臭。 哎呀，臭就臭呗，还压着你的鼻子。以前你老说我这臭，我承认，今天我跟你说他不臭了啊。 咋不臭了？ 洗了呗。 你天天洗呢，还哪天不臭啊？ 我今天用的是香皂洗的。 用谁的香皂？ 你的呗。 哎呀，苍天呀、啊！他用我的香皂洗的脚。我说今天我的脸咋那么痒呢？这还是香皂吗？这就是一块臭豆腐。谁让你用的香皂洗你的脚了？ 呀呀呀！别闹了，别闹了，多好啊！这芳香臭啊！睡觉。 小猫闻着味儿还不对，顺这个味儿闻到了床底下。呀！ 怎么了？ 袜子。 哎呦，我还以为耗子呢。 大周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都跑了一天了，这个袜子呀确实该洗了。 每天洗一脚行了呗，那袜子还能天天洗啊？ 不是那个 什么不是，现在的水多金贵啊，节约用水你不知道啊。行了，回去吧，月底一定洗啊，也一定洗。 月底今天几号？ 一号。 苍天呀。由于这大周的袜子实在太臭了，这小毛半夜起来给大周洗袜子，碰巧啊大周也起来上厕所。大周， 谁？ 我， 你谁呀？ 我你都不认识了？ 啊，江啊！ 啥小江？小猫，你装糊涂！ 洗脸呢？这 啊，对，呸！我洗袜子呢。 你好好洗，别把大伙熏得睡不着觉。 你猪八戒过河，你倒打一耙呀！第二天一早，大周找不到了袜子。 我袜子呢？谁看见我袜子了？一大早你搁这瞎嚷嚷什么呀？看你那不床头不搭着呢吗？哎呀， 洗了。哎，毛你闻了，快！ 我不闻。 谁洗的？谁洗的？快快！谁洗的？赏俩花卷，快！ 花卷不行，咋的也得整猪蹄呀、 啊。香啊！我一猜就是你洗的，老厚道了，香太厚道了。 不是我洗的， 不是你洗的，不是你洗的，那边里插大葱，你跟我这装啥狗头炮啊你？班长，你洗的？ 我给你洗袜子，你看清楚我是谁呀、 啊？班长啊， 就是，我是班长，还洗你这个臭袜子？我昨夜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啊。 为啥呢？ 我一直在考虑咱们班的建设问题呀、 啊。老高涮壶是你们给洗的？ 别装了，你不知道是我给你洗了。 你别逗了。你能给我洗袜子？你的衬衫你的衬衫你都不洗，你穿完一件你就全部塞床底下，然后挑那个再挑最好的一件穿上。你给我洗真能闹。 策划又到啊，这事儿谁都有可能干，唯独小毛你不可能啊。 你是虽然我俩都新兵嘛，但小毛跟我比那可差远了，他就是蜜罐里长大的，娇生惯养。 你瞅你那德行，我蜜罐里长大咋了？我们一会儿这长大的就不能给人洗双臭袜子了？ 就是嘛，你们别老用老眼光看小毛啊，人家小毛现在也是鸟枪换炮，跟以前不一样啦。 还是班长理解我。 对呀、啊，他以前是从脏衣服堆里面挑一件干净的穿，现在人家一看衣服脏了，不挑了，直接扔掉，买新的。 还是老管家看人，真是我洗嘞！ 小样，还真是我洗。你要是能给我洗袜子，我跟你说，我就能给你洗裤衩。 大丑，你想想，你昨天晚上干啥嘞？ 昨天晚上啥也没干，躺着就睡着，一直到今早上。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上厕所了？那还看见有个人就站在这儿给你洗袜子，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个人？ 哎呀，行，谢谢呀。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说完之后，大家出屋来到食堂准备工作。 香啊，这袜子洗得真干净了啊！香，这我现在这几钱呢，早拿蛤蟆了。我跟你说， 哎呀，你这袜子真不是我洗的， 看见没有？你看江进步了。哎呀，进步这还挺明显的，江哈、啊，这家伙明明做点好事还让我看见了，人还不承认，你还不像某些人，你这 你要是不信是我洗的。我今天晚上再给你洗一遍，给你看看。 小蒋，你就给小猫一次血泪风的机会吧。 哎呀，老高啊，你们弄错了，那袜子真不是我洗的。 蒋，我跟你说，你要这样，我跟你说，我可要批评你了。 干嘛呀你？ 这又不是让你上主席台领奖金，你瞎搁这谦虚什么玩意儿？虚伪呀、啊！过来就过来说，出来。这你不就是想听大伙天天夸你吗？现在大伙就夸你呢，你说你这还是吧？成瘾了这是？ 不是啊， 不是什么？你看你那出膈应人那样又上来了吧？你得再接再厉，给我洗袜子。不是你这样，你呀、啊、今晚上给全班都得洗袜子，你知道不？ 行，这都行。但是啊，这次他真不是我干呐。 哎呀，干就干了呗，多大点的事情呀？你怎么就不敢承认是你自己洗的呢？难道是我洗嘞？ 难道是我洗的？我给忘了。难道是我洗的？自己做梦，自己不知道。 这时候，胖红班长从外边走进来。 哇，什么戏这么热闹啊？ 班长， 班长，我们正在讨论关于校长给大周洗袜子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好啊，这就说明我们班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的好传统继承的非常好。我们今后要发扬光大，让它蔚然成风，引起连里的重视。听见没有？再接再厉吧！校长，校长，给你说话嘞，校长。 是，我一定再接再厉，戒骄戒躁，继续做好人好事。 这呀，小毛一摔盆走出了食堂。 怎么回事呀、啊？ 小毛自己觉得惭愧了呗。 当天夜里，大家都睡了，小毛偷偷起来给大家把袜子都洗了。你不是不行吗？我再给你洗一遍。今天晚上我把你们的袜子都给洗了，看你们还信不信？大周，尿尿去。 这么大个人，大半夜三更起来，还让喝水呢？ 大周， 江啊， 啥江啊？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我还认不出你是谁了，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小样还看不出来，这是。 第二天，起床了，起床了，同志们起床了！哎，班长起床了。 哎呦，我袜子又没了呢。 哎，我袜子完，明哥在这儿怎么也没了？ 我袜子也没了， 找啥找啊？都往你们床头看。 哎， 哎，我说姜啊，你洗的？ 不是，老高，你洗的？ 不是呀、啊，小虎，你洗嘞？ 不是，班长，你洗的？ 不洗呀、啊，小猫肯定不洗你啊。 就是我洗的， 谎言重复1000遍，他也变不了事实呀。 你生气我是不是啊？ 行了行了，小毛啊，别生气了。我们就当是你洗的行了吧？ 什么就当是我洗的？那就是我洗了。 你这不瞎掰呢吗？你说你谁能证明？ 就是你，大周，你好好想想，昨天晚上你都干啥了？ 我干啥了？我躺下就着了。你这玩意儿不说跟死狗似的，那也差不多呀。 不，大周，你再好好想想。大周，你， 好好，我好好想想，我想一想，就，对了，我是到这儿上了趟厕所。 你啥上厕所呀？你喝水。 那喝水放水不都一样吗？ 你好好想想，昨天晚上你是不是看到有个人就站在这儿弄了一大脸盆的袜子在那儿洗，他还让你看清楚点，你还说看你个小样吧，我还不认识你了。 对，你说对，你看我这脑子，我这一套晚上就迷糊，眼神还不好使。江啊，昨天晚上你我说你小样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是大周，昨天晚上我压根儿没见你说啥呀。 江啊，你不能这样。 苍天啊，那干点好事咋又这么难嘞？ 小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是靠实践，我们不能不相，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啊，就像我们不得不相信前天晚上是小江给大周洗了袜子，昨天晚上人家又给全班洗了袜子一样。你看， 哎呀，什么全班人呀、啊、我的就没有洗吗？ 这就对了吗？如果是你给大家洗的，你肯定得先洗你自己的，对不对？你自己的都没洗，你说你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疏忽了吗？ 你不能利用校长同志的疏忽往你自己脸上贴金呢。 你要再这样，我跟你说，小毛啊，真的，我对你得另眼相看了。 反正不管这事是不是我干的，我都觉得小毛你不能弄虚作假。 你们咋都这样啊？ 那你怎么能 这样？ 班长， 小毛啊，作为班长，你的处境我十分理解啊。 谢谢班长。 可是你得相信群众啊。俗话说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哎呀，抓头发也不管用啊。 我的娘嘞！ 哎，我知道为啥王哥都不来这段了，我没仔细看本儿，累死我， 实在是太难了， 累死我。 小毛实在是太难演了。 啊，小毛，哎，小毛这集不容易啊。 小毛， 那么小的个子，那么大的能量。 苍天呀，他用我的香皂洗了这， 承担了多大的压力？你说 啊，洗了那么多袜子，还臭豆腐香皂，是不是？ 对。 哎呀，这个其实炊事班的故事呢，我们也围读了几次啊，就是每一次呢，还都是挺开心的，因为就中国确实在这个室内剧，尤其这个情景喜剧方面，有几部剧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尤其这个上镜啊，宁财神这个团队打造出来了一系列的经典剧，武林外传啊，炊事班的故事啊等等啊，王哥从头追到尾，但确实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对，我不仅把这几部剧追到尾，甚至他们整个这个团队所有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包括后来的什么那个卫生队的故事啊，包括甚至包括那个鹰隼大队我都看过，什么飞行队的故事啊，派出所的故事，他们引进了好多好多部情景喜剧。后来就是人因为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你就看来那个老高啊，什么小毛啊，什么他们都越来越老，然后身材也走样，五官也走样，但还在那儿演。 这话说的十好几年了， 真的是，就尤其是到最后， 其实中国的情景喜剧，其实在最早《我爱我家》开始， 我爱我家， 其实有几大高峰都特别棒，其实包括什么候车大厅的故事，包括像地下什么。交通站， 包括当时 家有儿女、 健康快车，对不对？ 对，非常棒的 一系列，非常非常的棒啊！啊，好了，今天围读完这个，嗓子给我围哑了。 藏田呀， 藏田嘞， 藏田呀， 这么难嘞？ 想问问冠文，这次啊回来是从象山回来之后第一次来节目吧？ 对，因为我去了趟成都。 去了趟成都，你那是放假呀还是工作？ 完成未完成的工作吗？ 完成未完成的工作什么意思？ 对，就是还有点收尾的活儿，在成都那边解决一下啊。 冠文他们这次拍的片子呢，其实就是上次杨亚军来咱们所说的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重新定了是吧？ 对，现在基本上我们这边确定的是叫《契约之稀土入侵》 啊，这稀土入侵， 但是这个和我们之前报道广电局的还不太一样，然后可能还会用这个 东方战场 这个名字。 我们想知道什么呢？就是这次啊，冠文并不是一个演员的角色在这次这个剧组里呈现的。 哦，他换身份了。 虽然在这个就是没有人顶上的时候呢，也串了一个角色啊，但主要这次是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现场来完成这部戏的。这部戏的这个团队啊是非常大的，其实真是算上一个大组了。这次有多少人？ 我们这次大概常住140人嘛， 常住140人。 对， 那这次就可以说也是冠文第一次自己来掌控这么大的一个组吧，作为制片人的角色。 对，基本上，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感觉跟你这个做演员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演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啊。 其实这里边， 但是其实我现在看来，演员是相对来说轻松一些的。 主要是看跟谁比，对吧？跟什么角色和跟什么岗位来比？ 对对 对对。 因为我两点嘛，第一个是这个做制片人，因为我以前是最早我入行的时候是干现场出身的， 嗯， 因为我之前是做现场的演员辅导演， 嗯 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前辈介绍我入行呢，就是说在现场多跟这些大咖们老师们学一学戏， 嗯， 然后我是干这，所以我还大概对现场也好，包括对一些制作方面还 相对了解， 还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吧， 嗯，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演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角色， 嗯， 这角色是一个反义， 嗯， 然后呢但是他是不露脸的，他是全程倒模贴假皮的。 哦 那很辛苦。 然后有一天我带妆了26个小时 哟， 然后我第二天，我像现在脸上还有很多印子， 嗯， 就是整个烂了， 哎呀， 所以也是很辛苦。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制片人，我知道我怪不到任何一个环节， 嗯， 我不可能去怪导演，也不可能去怪什么。 对， 但制片人最，我觉得最痛苦的是他是要权衡各个角色， 嗯， 就是说不是说你在这个片场也好，剧组也好，你是最大的， 嗯， 或者是你是怎么怎么样的，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的， 嗯， 而相反是你是最需要去低下你的身段，低下你的这个，你去在各个部门之间周旋的， 对，把他们大家都有效的咬合在一起。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尽心尽力的， 嗯， 干完这一部戏。 嗯， 但我这舒舒服服肯定不是说体力上的舒服啊，就是肯定是心理舒服吧， 心理上的 更有助于出好。 因为我们真的很辛苦，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每天大概工作时间在17个小时到18个小时， 哎，很辛苦，哦， 每天， 啊，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这个还不包括路程。 嗯， 就是你往返大概再近也得30分钟， 就是现场时间是吗？ 对，你再加上洗漱结束，你大概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 哎呦，这一熬熬这么长时间。 更夸张有一天，但是这也是我们制片部门的问题吧，我觉得。但是因为确实各方面原因吧，有一天我们拍了一宿戏， 嗯， 然后从片场回来，大家收拾东西，直接转到象山。 嗯， 对， 从横店转向象山， 就等于之前已经工作了一天一夜了， 嗯， 然后大家直接在车上睡觉， 嗯， 然后转了象山，所以这个非常辛苦， 嗯， 因为我从这个其实这个剧本是一开始我写的， 嗯， 所以我等于是深度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所有的每个环节， 嗯， 所以我挺佩服每一个能拍电影的人吧，起码， 嗯， 鼓掌。 其实，啊， 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啊！ 真的，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人前显贵，但是也得看看这个背后遭罪啊！真的，我们看到，尤其电影作品、影视作品呢，它展现给我们的时候呢，那已经是花团锦簇、最完美，他们已经努力能做到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结果 了。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都是演员最风光的一面啊，制作最好的一面。没有想到，就是大家就很难去想，在呈现这一面的时候，要付出多少艰辛， 背后有多少汗水啊！ 对。 而且我觉得做制片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每个部门的工作，因为都是你可以看在眼里的， 对， 谁真的去用心做了或者没有用心做，其实在我 全能看到， 非常非常清楚， 就跟老师监考一样， 对对对，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也奉劝，就是在听我们节目或者怎么样的， 嗯， 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不是我们行业的这些好朋友们也好， 嗯， 就是说你自己做了，别人不一定能看得到， 对， 但是你没有做好的事儿，别人一定能看得到， 嗯， 这行掺不了假。 对，所以我也给自己一个谨记吧，就是我以后在这个行业每一步，我都会很努力继续去做， 要脚踏实地哈。 那，哦，还真是，而且我们知道，在剧组的时候呢，就各个工种之间啊，由于大家都要深度合作，难免有完就某一项工作做的不是那么尽善尽美的，灯光和摄影的配合呀，导演和其他工种的配合等等， 嗯， 一旦出现一些矛盾啊等等，就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在 需要调 成宿成夜的干活的时候，都会很暴躁。有时候很需要制片人和一个合适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副导演来调和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在现场呢，你发现什么意外都能碰见。我们以后得机会啊，咱们讲讲现场的这种意外啊， 改天给你们大家讲讲现场的故事，有很多，真的有很多故事。 好好好， 期待着冠文的分享 啊！过两天咱们讲一下啊。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对，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雷， 明天见， 明天见。 跳舞的节拍将七星白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裙子如何的舞